第二十集。 走到楼下，孟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淮安区的夜晚很安静，白天咣啷咣啷的建筑噪音都悄无声息，只留下一片宁静的夜色。孟昭意识到自己刚刚有些多话，那句话原本不应该说出口的。如果陆时琛真的跟这案子有牵扯，那么他的那句话无疑是在打草惊蛇。但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孟昭是冲动的，人往往无法控制自己在某一瞬间冲动的行为。潜意识里，他宁愿相信陆时琛是无辜的，但是从理智出发，陆时琛与这个案子之间的种种牵连又显得有些蹊跷。比如说，那根来历不明的狗毛，那通给公众号提供消息的境外电话，以及赵云华自杀之前自己和陆时琛的偶遇，还有徐莹莹和陆时琛共同出入的温宜护理院。虽然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徐莹莹的失踪跟十年前的那场校园霸凌案和周衍案有关系，但是多年的刑侦工作经验让孟昭有一种预感，这三起案子中像是有一根无形的线把所有的事情都串联到了一起。 先解决徐莹莹失踪的案子吧。 孟昭平稳下思绪，在真相大白之前，他选择相信陆时琛，就像当年陆时琛选择相信他的舅舅孟祥宇一样。孟昭摇了摇头，心想， 何况孟祥宇那案子当时几乎都铁板钉钉了，陆时琛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孟昭走到自己的车边，拉开车门坐进去。在系安全带的时候，他的脑海之中闪过了陆时琛的那个问题。 哎，孟昭，你在工大时交的那个女朋友呢？ 连我自己都差点忘了这事儿，这家伙打哪儿知道的？ 孟昭大学的时候确实交过一个女朋友，女朋友还是隔壁央音名声在外的戏花。那时孟昭正上大三，跟宿舍室友在学校外面的小餐馆吃饭，正值周末的晚间饭点，餐馆座位爆满，吃到一半有两个女孩坐了过来。 你好同学，请问旁边有人吗？我们可以跟你拼一桌吗？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快请坐。 因为两个女孩实在是很漂亮，室友极尽热情地答应了。一顿饭快吃完的时候，孟昭抬头看了看墙上挂钟的时间，那天晚上学校请了周明生去工大做讲座，孟昭想提前过去跟周老师打声招呼，于是他站起了身。 今晚周老师还有讲座，我先走了，你们慢慢吃。 等一下，这位同学，能给我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吗？ 哎呦， 给他给他，快给他。 算了算了，我帮你给，手机拿出来。 打那之后，女孩就常常主动过来找孟昭。孟昭那会儿没谈过恋爱，连心动都没有过，但被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追求着，对方的性格也落落大方，这种感觉并不坏。不过相处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孟昭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具体说哪儿不对劲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女孩自然是很好的，两个人多数时间也相处愉快，但相处的时间越久，孟昭渐渐地发现这段关系给他带来了不少的困扰。比如说，他常常搞不懂对方为什么会忽然不高兴，明明上一秒两个人还交谈甚欢。孟昭擅长根据各种蛛丝马迹做出推理，但是他居然会猜不透女孩子的想法。为此，孟昭还请教了有过数段感情经历的室友，室友给出的答案也让他觉得费解。 这就是恋爱有意思的地方啊，不猜还有什么意思？ 孟昭觉得无法理解， 相比猜测女孩那些琢磨不透的心思，他更喜欢推测那些有迹可循的案件线索。而那女孩子也实在是很聪明，在孟昭还没有完全明确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她就看出了孟昭对自己不够喜欢，先一步提出了分手。对方喝了酒，借着酒劲儿把话说得很直白， 你根本就不够喜欢我，如果我对你的喜欢有十分，你对我的喜欢大概连一分都没有。我觉得你喜欢你室友都比我多。 看出对方喝醉在胡言乱语，孟昭无言。女孩那天晚上喝醉了，孟昭最后一次把她送回学校，马上进学校宿舍了，女孩忽然说， 要不你陪我睡一觉吧，喜不喜欢的我已经不在乎了，但是你这么帅，我竟然没睡到你，我太不甘心了。怎么样，你不吃亏？ 说什么呢，你喝多了，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赶紧回去吧。 在被孟昭拒绝之后，女孩言辞笃定地朝孟昭大喊了一句， 你个骗子。 当时街上人还挺多的，在听到这一句话之后，不少人都回过头来围观孟昭这个渣男。就这样，孟昭那段短暂的，甚至说不上是不是恋爱的经历，就这样彻底的结束了。后来女孩子酒醒之后还给孟昭打电话道了歉，并且向他提出了一个直击灵魂的拷问。 我真的很好奇，能让你心动的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句话在孟昭往后的人生里出现过数次，每一次身边有人恋爱结婚生子的时候，这句话就会不失时机地冒出来。那段感情经历结束之后，孟昭打定了主意， 下一段恋爱我一定要从心动开始。 但一晃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这心动居然成了没影的事儿。在最后一个室友也结婚了的当晚，孟昭开始怀疑， 我是不是患上了什么心动障碍症？这个世界上不是会有各种障碍症吗？什么选择障碍、社交障碍、情感障碍、勃起障碍，说不定也会有心动障碍。 为自己做了这个诊断之后，孟昭就没在这件事儿上花过心思。然而就在刚才，在那种檀木和酒精味道的蛊惑之下，在陆时琛的手渐渐滑落然后握住了他的那一瞬，他居然猝不及防的心动了。孟昭脑海之中忽然闪过十年前的那个声音， 你对我的喜欢看连一分都没有，你个骗子，你个渣男。 我去，我不会真是个渣男吧？ 这念头让孟昭如同遭遇了雷劈。就这样被劈中了两秒之后，孟昭回过神来，觉得自己一定是被眼下这案子搞得神经错乱。孟昭启动车子开往警局，他反推这件事儿，觉得不太可能。 我跟陆时琛十二年前就认识，但当年他，我明明就是极度厌恶陆时琛的。 车子停到市局的停车场，孟昭正要推门下车的时候，又闻到了那种若有似无的檀木的味道。 陆时琛，想什么呢？ 孟昭很快就清醒过来了，他推门下车，甩上了车门。 唉，我一定是单身太久了，大概下一步就该对着陆时琛家里那条狗心动了。